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十六集，朱元璋一觉醒来，天已经亮了，窗外竟然纷纷扬扬地下起雪来。朱元璋推门走出来，一阵凉风袭来，果然是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轻耳无息声，在目浩已竭。朱元璋满心欢喜，大步走进元帅府。今天是他以大元帅兼江南行省平章事的身份第一次聚众议事，他确实有点兴奋，尽管比较冷，脸却是红扑扑的。众位将领已经在帅府恭候着，大家心情都很激动。朱元璋高高在上，坐下来以后也不多说闲话，直接对各位将官一一进行封赏。通过这次胜利，朱元璋更加感到谋略的重要，不但封冯国胜为军师，还给他个亲军都指挥使的头衔。这样冯国胜不仅可以提出建议主张，还随时能率重兵出征作战。为了安慰活着的人，特别是马秀英，朱元璋还大胆地将濠州交给郭子兴的第三个儿子郭天爵管着。当然朱元璋心里很清楚，这郭天爵跟他哥哥截然不同，一定会效忠于他。至于定远，没有比姐夫李珍更合适的人选，他就把定远交给李珍。同时他授予常遇春总管都督，汤和授予管军总管，给徐达授予总管府先锋，给李文忠授予军前统制。总之吧，在他朱元璋职权内所能授予的最高官，他朱元璋都给了他们。此刻的朱元璋虽然对前途充满狂想，但却暗暗地开始有些害怕。他亲眼看到曾经是那样强大的元帝国，没过几年就变得这样，更有很多早先于他投入起义的义军，一个个都在战乱中成长的兵强马壮，而不少呢已经称王称帝。他朱元璋要想生存下去，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他需要这些兄弟替他去拼命。在完成这项内容以后，朱元璋想知道大家的想法，也想多听一些大家对今后发展的意见，于是开口说：“ 如今啊，我们虽然已经取得很大发展，但是与邻近的义军相比，他们的发展更快啊。我们如果不尽早努力，最终为他人鱼肉，如何发展还请诸位高见。冯国胜首先说，我们如今虽然有濠州、定远、滁州等地，但这几处地方都是无险可平，没有粮食，而且没有后援，所以我们当务之急必须攻占一处攻可以进、守可以退的立足之地。说到这儿，他稍稍一停顿，看过众将领，又看看朱元璋，发现大家都在注意聆听，这才开口说，对这件事情我已经考虑了很久，现在有这么个想法，在这里说出来啊，给大家听听。我们滁州东南的南京是个龙盘虎踞之地，一向属于帝王的都会，它的西北有长江天险可平，它的东南有江浙附属的地区，这样的地方如果被我们所占有，作为我们的大本营，等我们发展到足够强大的时候，我们四面出击，扫荡残敌，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使天下归心，四海平定。这个想法不知元帅与诸位将军以为如何呀？冯国胜的话朱元璋听了心头一热，然后他看向各位将军，只见他们一个个情绪热烈，精神振奋，已是议论纷纷。朱元璋一摆手说，诸位将军有话一个个说。这时候安静下来了。常遇春第一个站起来，他说，军师之言非常有理，我们占领了南京就有了很稳固的立足之地，只是此去南京隔着长江，我们如今既没有船只又没有水军，怎样才能攻下南京啊？这事恐怕要认真考虑。徐达说，我很赞成总管都督的话，这次奉元帅命去接应郭天旭，使我深深体会到郭天旭惨败没有船只没有水军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攻占南京首先是要水战得胜，像郭天旭那样让毫无水战经验的军士临时搜购一些船就去渡江，结果当然是必败无疑。朱元璋听完常遇春夸赞徐达，便想好好的讨口他，然后说，以总管府新封的看法当如何办呢？孙子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又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善于打仗的人总是取胜于容易的敌人，打胜仗的军队总是先创造取胜的条件，然后才同敌人作战。因此我认为在进攻南京之前，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战船和水师，必须有足够的粮食储备。粮食储备，这可以四处征集，只是这战船水师总管府先锋可有好的建议吗？朱元璋满心欢喜，紧着追问，如今我们和县已经得到隔江的平江，树有粮仓之称，而倪文俊水师赵普胜李普胜结寨于巢湖，早已经是缺衣少粮，我们可以联络他们共取平江，这样可以与巢湖来建立关系，到时候或合作或夺取，都将以拥有我们自己的水师战船为准。朱元璋瞪大眼睛望着徐达，心里非常高兴，转眼又望望冯国胜，见冯国胜频频点头，朱元璋非常的欣喜，然后设宴与众人一同庆贺。休整了几天，朱元璋与冯国胜反复商量， 决定派李文忠、邓有德前往巢湖，与水师总兵赵普胜、李普胜商议共取平江的事情。而接着又任命常遇春为大将，徐达为副将，汤和为参军，胡大海为左军，郭英为右军，穆英为统制，然后去攻河县。众人安排妥当，朱元璋决定亲率本部人马随后前去接应，留下冯国胜坐镇滁州。万事布置妥当，朱元璋兴匆匆地回到府内，他的心里挂念着马秀英。较之前几天，马秀英的脸色已经好了很多，精神也逐渐地恢复了。见朱元璋来，马秀英欢快地迎上去，然后吩咐准备晚宴为朱元璋饯行。朱元璋亲过儿子以后高兴地说，真是苍天有眼啊，待我厚泽，事事顺心呐。马秀英问道， 又有何天大喜事啊，使得你这般高兴？ 大喜事，确实是天大的喜事啊。如今我谋士已有冯氏兄弟，武将又有徐达、常遇春等，真正是将相协心，贤能匡赞，可谓天助人和，只怕是要有天大的发展了。马秀英听了也是欣喜万分，摆了一桌酒菜与朱元璋对饮，两人谈得投机，喝得非常高兴。不一会儿朱元璋便喝得沉沉大醉了，马秀英搀着他让小红打来清水给朱元璋仔细擦净，然后与小红一起把他扶上床。马秀英替朱元璋盖好了被子，心想 恐怕三个小时也醒不过来呀。 这时候他轻轻地走出来，转身将门关好，回头招呼小红，慢慢地向军营走去。等朱元璋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午夜时分了，他睁开眼睛却看不见马秀英。他摸摸额头，终于想起了昨天醉酒的事情。他连声地呼唤秀英，但是没有人回答。朱元璋此时头脑清醒，浑身爽快，再也没有半点睡意了。他起身穿好衣服，叫来卫兵：你们可见到夫人呐？ 禀元帅，夫人往军营里去了。 朱元璋听了心里非常好奇，这三更半夜里他去军营做什么？这么想着，朱元璋又问卫兵：他去了多久啊？ 已有两个时辰。 朱元璋听了便带着朱文正与吴良顺着军营的方向一路问去，直到把军营差不多绕个圈，这才追上了马秀英。远远的朱元璋见他正在与岗哨说着什么很亲密，朱元璋示意朱文正与吴良不要声张，三人悄悄地跟上去了。 这些还有这点碎银子都是朱元帅让我送给你们的，说你们站岗啊实在太辛苦了。 马秀英一边说一边将小红将包里的最后两双鞋和一点碎银交到哨兵的手上。小红将鞋子递给岗哨说： 快穿上试试啊，这可是我们元帅府里的女人们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希望你们穿上它拼命杀敌，建功立业。 我们一定拼命杀敌，报答元帅的厚爱。 哨兵心里激动啊，说话也是断断续续。朱元璋见了心头一热， 多么好的夫人啊，老天爷对我实在太厚爱了，给我一个这么贤德的夫人。想到这里，他大步向前走到马秀英的身后。倒是小红眼尖，一眼看到朱元璋他们，然后拉了拉马秀英。 怎么，你也来这里？ 马秀英回头看到朱元璋，吃惊地问道：你可以来，我难道就不能来吗？朱元璋说完，拉着马秀英，情不自禁地提高声音说：有亲如此，何愁大事不成？马秀英又一次看到朱元璋动了真情，不由得很受感动。就在这时，他看到卫兵睁大的眼睛，轻轻地挣开朱元璋的手，说道： 哎，卫兵们都在看着我们呢。 朱元璋听了，偏过头去环视卫兵，吓得他们都垂下了头。朱元璋见了，忍不住对马秀英得意的一笑，马秀英不由得也跟着朱元璋笑起来。这件小事啊，直到马秀英做了皇后，朱元璋还旧事重提。1355年，倪文俊正率领南方红巾军出击元军的时候，就命他的巢湖水师都尉赵普胜、李普胜前去攻打河县，夺取粮食。可谁知道，当时啊，由于两位都尉与水师总兵在闹矛盾，结果动作慢了半步，给从路上赶来的徐达抢先占了河县，粮食也都被徐达给得到了。赵普生、李普生懊恼不已，挨了倪文俊的训斥不说，劫寨巢湖3万水军的粮食怎么解决，成了他们最头痛的问题。整整两个月了，他俩商议来商议去，都没有解决办法。眼看水军的粮食就要断了，两人还是想不出一点办法来。一日无粮，千军散，到时候可怎么解决呢？正急得火烧眉毛时，忽然听报告： 外面有朱元璋的两个属下李文忠、邓有德求见。 他们来做什么？这两人听了都有些吃惊，相互望了很久，然后都是摇摇头。赵普胜见李普胜也想不出是怎么回事，皱了皱眉头说： 不如干脆让他们进来，听听他们说些什么，我们商量了再做决定。 李普胜听了点点头，大声吩咐：让他们进来。李文忠、邓有德大步进来。李普胜、赵普胜仔细打量着他俩，只见李文忠虽然说20岁出头，却沉稳威猛，眉宇间英气勃发。那邓有德也是年纪轻轻，却高大挺拔，气度不凡。想起那位更加神勇的徐达，李普胜、赵普胜的心里不由得一阵嘀咕：朱元璋的手下怎么一个个都是英雄豪杰一般？这么想着，心里觉得很不是味儿。李普胜明知故问：来者何人啊？李文忠恭恭敬敬地回答： 我们是朱元帅手下的左右先锋。 到巢湖来有何事啊？ 是为夺平江之事。 什么夺平江之事啊？ 邓有德赶忙解释：是这样的，平江素有江南粮仓之称，我家元帅有意夺之，大军已经往平江开拔。因为想起二位都尉也是缺粮食，就想与两位都尉联手共取平江，夺了粮食我们一分为二。 李普胜听了，心想：那个朱元璋会有什么好意？恐怕是他们没有船只，无法过江去打平江，这才来打我们巢湖的主意。说穿了，就是想要拉我们巢湖的水军。哼！想到这里，很不客气地问：你们得了粮食，会给我们吗？一旁的赵普胜想到何县的事情，气愤地打断他的话：什么平分粮食？恐怕是想连我这巢湖水师也一并吞了吧？ 这不可能，大家都是义军，我们元帅绝不会做此永为天理之事。远的不提，就看他怎样对待一心要杀他的郭天旭就可以知道。我们元帅不仅厚葬郭天旭，还让他的弟弟……好了， 赵普胜打断李文忠的话：你们休息一下，待我们商量以后再说。李文忠、邓有德走了以后，赵普胜问李普胜：你看这件事情怎么办呢？李普胜阴毒一笑说道：联合是要联合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联合中吃掉他们，夺回应该属于我们的河县，再去攻占平江，然后直捣南京。到那时， 只是你看着朱元璋的战将个个威猛，如何能在联合中吃掉他们呢？ 也不难，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只要把那个朱元璋干掉，群龙无首，他的军队里谁能服谁呀？必然是相互攻击，不战自乱，我们趁势攻之，不就可吞下这中和尚吗？ 李普胜凑近赵普胜的耳朵，一一地讲述自己计划。赵普胜听得连连点头，好一阵他们二人四目相望，哈哈大笑，然后叫来李文忠、邓有德。李普胜笑眯眯地瞅着他俩说： 我们商量好了，你们回去告诉朱元璋，想要联合，他就亲自前来祭坛。 李文忠刚要开口说话，被李普胜挥手制止了，然后说： 这件事只能这样，除此以外免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是你。